书房。如今你床上是什么把子美为康，你黄连不准为娘我的本章。娇儿的娇儿啊，你的富贵国身在外，可叹不能够救儿郎。堂堂儿把命丧，小儿放儿放乱场，他小儿放儿放乱场。 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曲江池》。 上船

小虎高、啊啊说什么？